朝鲜咸镜北道北部灾区正在大力进行旨在迅速修复并冲坏铁路的工作。京津铁路局的工人群众铭记着修复铁路是当务之急的任务，并展开忘我的劳动斗争。到9月10号为止，已经处理好山体滑坡所造成的30多处35400多立方米泥土，修复了20多处区段的铁路路基。